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231集《故人归》五。明启定京皇宫，阴森森的地牢里四处都是弥散着浓重的腥气，似乎还混合着别的什么味道，令人作呕。牢房的最里面，一个女人赤身裸体地坐在地上，她的双手被镣铐铐在墙上，双脚浸在冰冷的污水中，污水中还有一些肥硕的老鼠，不时地顺着她的脚背爬上爬下，还去啃她的脚趾头，有些脚趾头已经被啃得血肉模糊，血腥气却像是吸引着那些饿疯了的老鼠越发啃食的卖力，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身体被老鼠啃食，别说女人了，便是男人也会觉得心悸，而这女人却默不吭声。可是只有她自己知道，并非是不想尖叫，而是嗓子几乎已经哑了，而尖叫只会换来更深的折磨。这女人不是别人，正是叶梅。短短几日，仿佛从天上摔到地狱。叶梅从来没有想到过，她自己竟然也会有这么生不如死的一天，更没有想到傅修仪是这么一个绝情的人。她只晓得幽州十三经的一战败了，心中便已经暗自觉得不妥。可是她觉得，凭她的智慧，并不一定就到了最糟的地步。或许还能稳住傅修仪，可是傅修仪根本就没有给他机会，他心狠得可怕，直接当着后宫嫔妃的面让人抓着叶梅进了地牢，然后严刑拷打，直至今日逼他说出大梁还给他指派了什么任务。叶梅尚且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他希望能够解释，可是他的容貌这一次不再是他的武器了，因为在进了地牢的第一日，傅修仪就十分厌恶地让人用烧红了的烙铁烫伤了他的两颊，他的一只眼睛甚至还因此被灼伤，在地牢里得不到大夫的救治，算是瞎了。叶梅从来不怕，他不怕绝望的环境，也不怕情势再如何糟糕，哪怕当下被人践踏，也能生机勃勃，顽强如野草。他唯一怕的就是自己的容貌，因为那是他唯一永恒的兵器，这把兵器无往不利，凭借着它可以在绝望的环境下生存，扭转糟糕的情势，踩着践踏他的人往上游刃有余地活着。但是一旦他的容貌被毁去，他失去能够利用他人的纽带，事情就变得绝望了。他也的确感到了绝望，甚至失去了斗志，觉得老鼠啃食脚趾头发出什么声音都不可能改变什么了。一个瞎子脸颊还被烫伤，他都能想到自己如今这副模样有多恐怖。他可以诱惑着人不顾性命，世上总是不缺那些人的，悬崖上的鲜花便是失去了性命也要采摘，可是如今鲜花变成了野草，甚至是长着癞疤的野草，谁还会拼着性命去采摘呢？傅修仪真的够狠，他和叶梅痴缠那么多日，或许正是了解叶梅蛊惑人心的本事，干脆一了百了，直接毁了叶梅的容貌，让她什么都做不成。叶梅好恨啊。外头传来啪嗒啪嗒的脚步声，在空旷的地牢里传得分外清晰。他有些费力地扭过脖子，用仅剩一只的眼睛去瞧外面。傅修仪站在外面，他冷冷地说道， 叶梅，朕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 把你知道的通通说出来。 臣妾知道什么？ 叶梅问道。他仍旧自称为臣妾，似乎这样就还能证明他仍然是傅修仪宠爱的妃嫔，在明启的后宫中如鱼得水一般。傅修仪厌恶地皱了皱眉，似乎被他丑陋的模样恶心了，撇过头去。 朕都查得一清二楚，你既是大梁的细作，就该有与他们传信的渠道。 叶梅放声大笑起来，她笑的声音阴哑，早已没有往日的婉转动听，反倒十分刺耳。她也不知道为何傅修仪要说她是探子，或许傅修仪只是为了给自己的失败找一个理由。他自己布置错了兵，却要把所有的罪名都安在他的头上。 臣妾说什么陛下都不肯信，那么臣妾要是说出渠道来，陛下又是信还是不信呢？又或者陛下觉得这也是臣妾在说谎？ 你说出来，朕赐你全尸。 傅修仪冷冷道。叶梅笑了，她如今笑起来容貌可怖，笑似厉鬼，偏偏自己还不觉，更是搔首弄姿。她道： 陛下这生意做得也太坏了吧，赐全尸算是什么条件？若是陛下收放臣妾一条生路，再想法子治好臣妾脸上的伤，臣妾倒是可以考虑考虑，说出臣妾知道的所有事。 傅修仪不怒反笑： 背叛了朕的人从来没有活着的。 所以陛下就干脆毁了臣妾吗？听闻当初睿亲王妃也曾苦练陛下，追寻不已，可惜陛下待她冷若冰霜，后来便不了了之。 如今傅修仪已经知道了谢景行的身份，自然也知道了沈庙的身份。提到沈庙，傅修仪的脸色更是难看了几分。在他的一生中，惯于将所有的事情都把握在手中，但偏偏就是沈庙出了意外。本以为能凭借着沈庙对他的爱慕将沈家拿过来，偏偏沈庙出了岔子，沈家没有拿下，害得他兜了好大一个圈子。如今沈家更是和他对着干，让他也颇头疼。除去这些来说，沈庙放弃他，转头寻了个看上去更不错的人，也几乎是当着天下人打傅修仪的脸。傅修仪恼怒至极，这会儿听叶梅提醒，更是戳到了他的痛处。 我原先以为那睿亲王妃不过是运气好一点，出身好一点，才能误打误撞地成为亲王妃，过着令人称羡的生活。如今看来，她倒是比我想象的要聪明一些。或许她早就知道，留在陛下的身边，无论对陛下忠诚与否，最后的结局都是一个，就是不得好死。 放肆！ 我是输给了陛下呀，陛下不久前还与我恩爱缠绵，如今却能亲手将我弄成这副模样，明知道容貌与我的珍贵，却要我痛不欲生。但是陛下，我也告诉你，也比我好不到哪儿去。你将所有的过错都推到我身上，你以为你就能落一个好下场？ 傅修仪面色铁青，任谁被这样诅咒都不会开心，更何况如今他本就对叶梅厌恶有加，恨之入骨，叶梅这时候还触怒他，便让他更加愤怒。 不会有好下场的，你不是他们的对手。 沈庙当初不选择你，选择谢景星，便也证明在他眼中你及不上谢景星百分之一。所以你看，我如今一无所有，沦为阶下囚，可是你的下场绝不会比我更好，你也会败的。幽州十三经只是一个开始，在那之后你会一败涂地，这名齐江山终究会亡乎于你手，到时候你也不过是一个亡国之君。我便祝你战事兵败如山倒，你富家王朝终于你手，百世不得再起。 傅修仪冷冷地盯着他说， 说完了吗？朕已经给过你最后一次机会了。 叶梅长舒了口气不说话，他心中憋着一口恶气，他从来没有像如今这般的恨过一个人。傅修仪毁了他的容貌，他自知翻身无望，于是干脆临死之际将自己的愤怒和仇恨全部倾吐。可是畅快过后便又清醒过来，他差点忘了傅修仪是怎样的人，可是如今再说后悔已经晚了。况且傅修仪从来都不是一个会给人后悔机会的人，当年的裴郎并未让他失去什么，他便如此对待。而因为叶梅失去幽州十三经，在听完叶梅的这一番诅咒，傅修仪定然不会让他死得容易。 既然你那么在乎你的容貌，朕成全你。 他对旁边的狱卒说道， 砍了他的四肢，做成美人鱼，于城东搭戏台子，让千人欣赏。大梁的探子那么会歌舞献艺，朕就赐你做个供人取乐的玩物，好好美上一辈子吧。 他说完这句话转身大踏步离去，罔顾身后传来撕心裂肺的哭嚎声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